行。

先是一礼大对台，常言说女的当家有骨气，青春淑女这个所生对，何时东方解人意，对月凄凉太可悲，夜晚小姐下楼小生不爱言下去，偏爱胡闹破云飞，相姐半生难得方知己，管他家贵不家贵，哎哎哎哎哎，两宵苦短，明日一早便要启程进京啊。 公子为何这样匆忙啊？ 令尊大人言道叫我进京赶考，他说只有头戴乌纱方可拜堂成亲啊。 真乃多此一举，只要情投意合便可结为连理，嫁的是意中人，又不是跟乌纱帽成亲。 哎呀小姐，小姐说的有理，我也敬小姐一杯。我只盼无关无路一生情，结伴天涯万里寻。 我只盼无尽无措自逍遥， 小姐请。

看那公园宫墙与交房，火呀火，你要凶凶烈烈，凶凶烈烈上君王，你要化作朵朵彩云，护送我双冲宫墙，无双啊无双啊，我喊破咽喉喊破咽喉，也穿不到你的耳旁。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